幸福拥有就足够，只要舍得就会快乐，会快乐。 这首歌曲我不后悔，我相信很多人一定听过，但是不是这个版本。05年郑源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也是被许多人传唱，甚至有人以为原唱是郑源。其实呢，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志颖，收录于2000年的专辑《去走走》。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去走走》《不息的灯》其实都是不错的作品。说回这首歌曲，我想你一定能感觉到两个版本感觉很不一样，甚至刚才你也会在心里在说，哦，原来这首歌原唱是小志啊。969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的是彭佳慧版本的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

昨天深切地如我的亲爱还是你，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的原唱是飞图唱片公司旗下的组合新少年俱乐部，发行的时间是1994年，粤语版的歌曲就是这一首，名字叫我的亲爱还是你，由黎明演唱。这首歌曲后来由马来西亚籍的台湾歌手张栋梁唱红了，很多人也会认为张栋梁是原唱，其实不然。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的是周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